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inland.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是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喂，翻第二节喎，做咗。 係啊。 喂，咁啊。睇到条新聞喎。 係咪 喂，我读一读俾大家听下两位，睇下咪两位有咩感觉先。 好啊。 就係话呢，喂，呢个行政会议即係呢个林郑月娥啊，佢去咗新加坡加拿大结束访问啦，返嚟啦答记者啦。佢就话回应返呢就任志刚嘅公共财政嘅睇法。佢认为呢就佢个政府嘅财政开支咁样讲係大胆啲嘅。咁但係呢、即係任志刚呢个讲法係大胆啊。但係呢佢特别讲嘅就话佢最紧要呢就要一个投资性嘅开支。咁包括咩呢，包括提出咗教育嘅新资源。喺收入方面呢，头先我讲嗰句啦。税务政策要加强本港的竞争力，帮、助本港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嗱，中啊，嗱、所以我而家想问两位，投资性开支系咩先？佢话教育啦，咁教育做咗咯，俾咗米出嚟咯。咁第二个就到税务问题 啦。嗱，如果你咁讲两样嘢咧，嗱，我谂教育勉强都讲得通。咁但系咧，即系 教育唔止讲新个36亿拨款啊。 咁你而家讲咗12亿啊嘛， 系 嘛？嚟紧未使12亿，咁但系嚟紧未使12亿，我好惊使喺呢个国民教育身上。 唔系， 咁呢个真系一啖糖先，然之后就执啖屎俾你。 咁但系人哋系基督徒出嚟， 系嘛？ 佢话佢，但系佢冇讲话推国民教育啊， 唔系啊，但你见到好多党员都系咁啊。首先佢系党员，然后写基督徒噶嘛。 啊，唔系咁，佢通常咧就攞基督徒咧个名咧就攞嚟掩盖咗，系嘛，即系嗰个包装嚟嘅。 党员嘅身份 系啦，党员嘅身份。咁其实咁你冇所谓噶，系嘛？而家都冇分别噶啦。你就算你而家天主教，即系啱啱嗰个 杨明章， 系、即系讲嗰啲嘢都唔知几襟捞啊，大佬。即系所以其实你而家你天主教徒又好啊，基督教徒又好啊，即系已经系通胀得好犀利啊，所以大家都要听听我， 都系恩福堂噶啦， 要听听我哋嘅节目啊。喂，而家教会好多赶客嘅教会啊，大佬啊，咁、 okay. 所以大家要听听。 唔系，如果你做教友，我又咁样睇啦，你听翻多啲花生台啦， 系啊， 平衡翻自己嘅心理啦、 啊。尤其我哋自己都有个节目噶嘛，即系阿斋 Sir 同马希嗰个节目叫做教会赶客实录。咁、所以咧，我相信佢哋嚟紧嘅礼拜咧，都会去讲下呢个 杨明 主教噶啦。 Okay.佢唔系斋 Sir， 其实喺各种唔同嘅地方都讲到明，佢不是太熟悉呢一个天主教而家个状况。咁、但系佢可以透过中梵关系，即系侧面描写翻，其实而家成个香港。 咁、但系你冇可能你话你话咩事？大陆嗰啲即系十字架系僭建噶系嘛？系嘛？即系呢啲乜嘢？即系呢个好明显是非问题嚟噶嘛？ 系唔系？但系你亦都会睇到一样嘢啊嘛，就系、是、喂阿圣方济各真系唔知发生咩事，突然之间变得好保守啊嘛。 啊，即系呢个圣方济各本身咧，都俾我哋一个系期望嘅，即系因为佢比较开明啦，喺同性恋嗰、那个即系立场上面吓、即系都唔会好似本地嗰啲即系叫做系教会领袖咁样样，哇视为呢一个妖魔系嘛，甚至乎你系觉得。即係中咗毒啊！要食美沙酮咁樣。 但係一去到遠東事務就完全兩個故仔啦。 不過 anyway， 我哋講翻呢一個咩先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講即係頭先阿林鄭嗰個講法咧，第一你講稅務優惠係中啦，係咪？咁但係咧，即係我對於如果你政治地睇呢件事嘅話咧，我覺得香港人如果你一講到就係話喺即係減企業税，即係尤其係減啲即係利得税咁樣呢一個係嗰、那個叫做係嗰、那個叫做係嗰、那個階級問題嚟嘅，嗰、那個階級政治嘅問題，即係尤其如果你話你同阿毛哥係嘛，或者阿明嗰啲一講，佢就上身㗎啦，係嘛？做咩要一啲有錢攞咁樣樣？喂，呢個係一定嘅， 即係你唔係淨係講佢哋啦，咁當然佢哋有代表性啦。咁但係事實上係咁樣㗎嘛，又 咁要跟住美國政策冇辦法㗎，你要世界競爭令㗎嘛。所以你好明顯其實而家講呢個財政政策就 係咁，所以你要做多啲 redistribution 啦，即係其實你嗰、那個叫資源再分配啦。咁你如果你嗰邊減税嘅話，咁你係咪同時間你都會使多啲喺嗰啲弱勢基層？ 所以我頭先咪拋出一個方案就係、是、喂，你係咪將恆常性開支嘅全民退休保障都執行咗佢？然后你再减一嗰个公司利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 嗯。 喂你为了竞争力。 个人所得税咯是咯。 喂咁你要为了竞争力嘛。咁但你最要说服到我的。但如果调返转头呢唔系喂我已经减税啦，所以我啲嗰啲恒常性开支我就唔俾㗎啦。咁、嗯、我任内呢就总之年年一定派糖啦咁样。 喂、嗯、但系你而家见到政府嗰个宣传或者一般香港市民即系太过繁忙嘅嗰个脑袋一听到减税已经觉得黄金好档，佢哋唔会理个内容。 或者咁讲咯，即系譬如你话你要投資嘅，咁你最多講埋就係話，你即係如果進修嘅話，係有免税額嘅，係 咁你何時少恩少惠啦？就算你讀大學每年俾三萬都好少啦，都唔個學費唔係代表係三萬，你都係仲要俾 嘅。其實你嗰個學費，你交税你都唔會交三萬，好少人都交到三萬咁多嘅。其實 唔係咁啊，息一再買股票啦，因為啲減税啲公司盈利又多又增加，即係好似美國公司咁咯，跟住咪又增加回購咯，係咪啊？即係講翻我本行啊，大佬，即係講下就諗下喂。即系呢个减税原来系真嘅，大佬。 系咯，即系。 我初初都谂住，喂，喺度呢个节目咧，阿土唔喺度乱噏下啦，系嘛？因为既然啲听众都话，喂，冇阿土唔好听，或者乱噏下啦，咁样。 咁你有你云图啲 fans 啊嘛？ 结果仲系用云图唔听呢啲啊， 系嘛？ 一唔讲 number 就唔听， 系嘛？ 我真系喺度讲翻两个 number， 系嘛？ 整蛊啊！咪做人系咁啦，因为你要听埋呢啲节目，唔听唔得，原来有个两个 number 喺呢度。 咁啊，柳 Sir 系嘛？你已经即刻有。有人課金啦，即系边位就唔讲啦，自己有嚟呢个。唉， 咁都得。喂，如果有节目有課金噶， 系啊，唔系 YouTube 有課金噶，所以其实大家即系听众 未啊，我唔知呢件事咯。 吓， 我真系好落后啊。 唔系，不嬲有噶，我哋听 live 咧，即系其实系可以有課金噶。 系咪点俾課落俾？即系佢哋系要租落去，咁俾 YouTube 咯。 系，唔系 YouTube 咁样插俾我哋咁样样咯，等于系。 哦，明白。 系啊，系可以噶，系可以噶。 所以好有趣啊！所以嗱，其实上个礼拜我都复出下啲嘢。其实我想到一样嘢，我上次上一百毛呢，咁做完个节目之后呢，好多人按低我。 係咩？点解呢？ 因为我都收到啲信息，就喂一百毛啊，知我哋支持香港个嘅民主运动 啊， 上位。 即抽水嘅啫。 抽咗水之后呢，而家出咗名之后呢，跟住就係搵水啦咁。我觉得有几个观念呢，我都想喺度即係打土埋喺度，咁我哋讲下其他嘢，我都澄清一下。喂，第一，喂搵钱有咩唔啱先。如果我嗰个人系佢系黄丝啊，即系或者佢系本支持香港嘅本土同埋民主嘅人去揾多啲钱，我都系支持啦。因为佢走钱嘅时候，佢立场冇变，咁即系重要啊嘛。调翻转头，唔通你望嗰啲已经又上下其手，又赚阿爷钱，就喺香港咧就圈地啊，成日揾钱嗰啲人咩？你嗰啲人梗系唔好望佢揾咁多钱啦、啊。嗱、這個，呢个第一，我自己立场啊。第二個立場咧就係話，喂一百毛點解會叫人抽咧？我又覺得可以咧。喂，其實一百毛咧轉咗個空字啊，同我哋而家網台一模一樣啊。因為咧嗱，好似而家我喺度講緊財經嗰啲話咧，如果我喺電視台主流電視台唔講得咁多嘢，因為我可能係俾嗰個證監嘅政策係規限。但係而家一百毛，我上個禮拜講佢一間廣告公司，喂佢就係因為佢自己有个品牌，而你啲人见到呢个品牌，佢就会走去睇个广告。即係上喺网上都睇个广告。其实而家你无线夜晚部嘅节目，你最黄金时间都係希望有50万人睇㗎嘛。如果你一百毛能够嗰段 YouTube 片或者你嘅广告係喺嗰个嘅片里面有超过50万人睇，咁我一定係着数过卖广告俾。 无线咧，系嗰、那个效益唔同噶，其实 而且个效益个对象系年轻人，系可能你嗰个消费群系完全唔系，你如果卖夜晚卖无线嘅广告，可能系卖俾50岁以上嘅人睇， 唔一定系年轻人嘅， 即系老人家啦， 唔系亦都唔系，即系佢啲中年人多嘅， 唔系啦，咁但系我意念就话、是，喂，佢系跳出咗个局限性啊嘛，因为佢可以拍个 story 出嚟， 佢唔係俾30秒嘅廣告，45秒嘅廣告你睇，唔係俾15秒嘅廣告你睇。 佢係即係 成段片， 係有個製作喺度嘅。 但係有個製作，有個故事，有一個樣嘢。 即係 mini movie 嚟㗎嘛？ 係你會刻中你個客， 係啦， 刻中你個客，你會玩住個記憶啊嘛。咁你就會對呢個品，對佢銷售嘅品牌係唔同咗。 嗱，即係咁樣等於咧，佢有開啲咩好 layman 嘅咧？即係譬如你話佢喺個廣告裏面，佢係想 hit 中嗰啲嗰啲所謂咧，嗰啲打工打得好，即係成日受老闆氣啊，即係喂佢攞翻嗰啲 get 出嚟包裝嗰個廣告，係咪？佢認同做一個打工仔，哇！成日俾呢個老細屌嘅，係咪？咁唔足。咪share 翻出嚟咯，系嘛？然之后佢咪踢翻自己啲 friend， 喂，嗰、那个效益好大噶，其实系。 所以我就话佢根本就而家系俾嗰个电信管理局嗰个条例啊，那个广告条例系跳脱咗出嚟啊。咁、如果跳脱咗出嚟，佢如果系有生意做嘅时候，佢将来嘅广告收入一定系可能有电视台咁劲，但系成本系唔使咁贵咯。喂，咁调翻转头，咁佢点会唔赚钱啫？所以同阿土伯上次咧就同佢讲话咧，佢卖书啊卖纸嗰啲收入 cut 咗， 喂，嗰啲唔系， 嗰啲已经系喂，等我讲卖一个黑纸，喂，咁啊赚咗几多钱啦、啊？1蚊币， 冇 咁所以佢其实佢咧嗰啲梗系 cut 啦。 嗱，但系嗰啲佢系投资嚟嘅，其实系 投 即系投资佢嗰个 band name 嚟嘅。 佢 band name 嘅时候，佢其实冇谂过走呢条路。其实而家我觉得佢走呢条路佢系啱啊，喺网上高即系同你哋搞笑，同你哋玩，跟住使。植入你哋嘅廣告俾你哋，跟住你哋咪搞掂你哋咯，跟住你咪全部睇曬佢，佢咪賺曬廣告費咯。佢喂佢呢個廣告，佢嗰個形式同埋嗰個觀眾嗰個感覺好過喺電視嘅廣告啦。所以佢呢個新媒體嘅廣告，如果佢能夠 keep 到10萬個人 view 一段廣告啊，佢成功到爆啊！ 大把人幫含金量高啊嘛， 大把人幫襯佢啊。 你個 intensity 高啊嘛， 所以其實都係呢個都係一個創意媒體工業。亦都系跳脱咗喺嗰个政监，即系嗰个监管嘅。 嗰个我觉得系亦都佢亦都要多谢咩啦 ？TVB 对佢咁宽大为怀啦，系嘛？即系哇，过咁多嗰啲明星过去俾佢，即系 TVB 都系想偷佢条桥啫。嗱，而家 TVB 嗱偷咗条桥，但系啲广告佢咪喺 TVB 不二度卖咯。咁又搞掂咯，佢一樣係收入廣告收入㗎，冇所謂喎。所以主流電視台就可能唔使睇廣告㗎啦。即係我哋睇 J5 可能冇廣告賣，因為啲廣告唔喺嗰度賣。喂，既然我喺度局限性，喂，我廣告商嗱，你喺我電視機賣咧，我就俾30秒。你如果喺我 TV 不 u 度賣咧，我俾2分鐘。咁你賣邊度？ 唔係即係咁講，你啲100毛咧，佢唔係一個主打媒體一樣嘢啦，佢係一個類媒體嘅嘢，佢一個有少少媒體嘅包裝， 係咯。 咁但係佢主要佢做一樣嘢就係廣告。 嗱， 佢媒體嘅成本好高，唔係好低，但係佢嗰個叫做係廣告嗰個產出高啊嘛。咁即係你相對於無線嚟講，完全兩回事。無線佢做一個正式嘅媒體，一個合法即係要攞牌嘅媒體。佢嗰個媒體成本好高，你譬如你做新聞，你拍劇，喂呢啲嘢唔係100毛係可以負擔得起嘅。如果100毛同樣都要做呢啲嘅嘢嘅話咧，就算佢嗰啲廣告嗰個收入都可以咁高嘅話，佢都圍唔到皮嘅根本就 冇錯。 喂，佢有啲明星係自動上門嘅，而且佢唔使去培訓啲新人，唔使培訓呢啲藝員， 又唔使簽約， 係啦，又唔使簽約， 即係廣告。即 係你唔係因為唔係因為無線對你特別寬大為懷，你點可能係做到咁樣咧？咁所以其實呢、這個嗱無線所謂特別寬大為懷咧，我覺得呢個係多餘嘅，即係呢個奇蹟咧，其實係 都製資會 呢個係假嘅，呢個假 唔係，但係你見到 你我覺得係佢似呢個 TVB B 隊多啲咯。 唔係你見到而家嗰個趨勢，無線都嘗試去吸啲 YouTuber， 但係發覺效果唔得啊嘛，因為你跌而家睇電視係咩人啫？你都係嗰啲中年人士。 佢咪揾咗一啲咩即係譬如嗰啲咩斯圖格大嗰啲囉，係咪？斯圖格大佢本身都行呢條路㗎嘛。咁但係佢吸唔到佢本身嗰啲明星㗎嘛，係咪？佢搞返轉頭，佢仲要俾呢個無線玩返轉頭，你話幾樣衰呀、啊、你話真係。不過咁樣啦，即係其實我好認同阿雲圖頭先講嘅，就係話任何一個媒體老闆呢都係會揾錢嘅，即係你對媒體呢樣嘢呢，其實你嗰個期望呢但係即係嗱，阿夫子成日講嘅，喂，互借東風囉，互相利用囉，係咪？即係譬如有時你睇呢、這個01咁樣，喂01其實佢雖然你大家都知佢紅底啦，甚至乎雜牌啦，咁但係喂 有时你见到刘世良又写文啊，即系好多民主派又写文啊，达哥又喺度写文吓， 都赚翻佢钱啦。 又喺度写文嘅又系嘛，喂，成个高达顺丰喺度写文嘅大佬系嘛，喂，咁即系呢啲嘢其实系互相利用嘅。咁但系即系你如果你自己觉得一个 individual， 我哋作为香港人，你自信觉得香港嘅公民社会系成熟嘅话，你咪逐渐戒咯。 唔系，而且你有啲声音你冇咗就系可惜嘅。 系啊， 因为你而家好似信报咁，你好灭咗好多人嘅声音。喂，咁我想睇啊林恒子。喂，个林恒子都话我写文要喂杀君马道旁移，为咗自己都写得咁小心，佢、都唔敢乱讲嘢。 因为我哋有位孔庆东，孔庆东火金一嚿水， 哇！你咁 啊，即系话香港系狗嗰 个花名嚟嘅啫， 唔系咁嚿水。唔系咁，可能觉得我哋讲，唔系好，可能佢觉得我哋转咗话题，唔讲阿蔡若莲咧， 系嘛？ 吓，即系 因为蔡若莲咧， 我哋之前识蔡咁，所以俾一嚿水我哋啊。但系唔好啦，咁我既然咁，我哋讲翻蔡若莲。 喂，咁我蔡哥蔡，你话咁啊，讲翻蔡若莲， 你又似你话，我哋真要针对性呢啲人。货金嘅人喺度做呢件事，边个人唔想我哋讲乜，我哋咪讲乜咯。 系 咪？喂，明花生台系咁嘅，大佬。我都话就系我封烟财经节目啊，大佬边个唔系啊？我都话就系整个，其实我仲有同 唔系应该，你都问下 number 唔系我同阿土讲啊。以后咧，我哋封烟节目，你嗰啲蓝丝入嚟闹咗我哋先，有 Q 你闹，闹完之后就 cut Q 咗你，我跟住驳你咯，逐点驳咯，大把人才驳到啊，系咪先？啱唔啱啊？ 嗯，唉，好，咁我哋去咗蔡若莲条片先。 哎呀，呢个蔡若莲其实我冇得上。 边个猛撑到咁出面啊？ 不要撕裂，拒绝检控，拒绝检控， 反对任命蔡若莲， 反对任命蔡若莲， 能够系喺呢一个平台去服务，系好有意义嘅一件事。 做了这个决定的人怎么说我变得这样你也一样的 食咩啊你？阿曾主席话咁样叫做有勇气啊！事完佢喺星期四嘅 AM730写咗篇题为《勇气可嘉》嘅专栏，但系真系林郑喺咁多人反对之下，仍然咁任命阿莲姐，阿莲姐咧又咁接受嘅，系好有吉士嘅表现啊！仲好鬼揽阿莲姐嘅，话虽然佢输咗立委，但赢嘅票数同埋得票率都系咁多届挑战者入面最高嗰个。兼夹拉埋肥棒落水啊！话佢啊都系输咗选举再做官啦，所以唔代表莲姐冇能力噶。 而家要睇除咗勇气之外，佢哋系咪都有足够智慧应付迎面而来嘅挑战？ 边有挑战啊？就算十几万人反过教，相信都无咗林郑同埋莲姐照推噶啦。事关黄永平都喺 AM730写文，话莲姐建制立场鲜明，又系国教嘅推手，同林郑推爱国教育嘅心又红又专，合晒河车啦！十二万人准备好，又俾人强奸民意未啊？ 车门，车门，车门，车门，车门，车门，车门。 好啦，翻嚟睇咗段片啊！ 咁就头先见到阿曾玉成讲嘢啦，系嘛？咁啊，即系如果你帮呢个蔡若莲护航咧，我见到曾玉成今次都几积极嘅。咁啊，即系据闻佢 K.O. 咗呢个系咪叶建源啊？咁啊，即系有啲人就话佢啦，系咪？呢一个喂蔡若莲，喂呢一个佢败选咗嘅吓，即系呢一个系失败者嚟嘅，即系呢个喂咁佢讲一句说话咧，好似好有型嘅，其实就佢就话啦，喂屌你个 Chris Patton， 即系呢个彭定康啊，当时啊够系选输咗先嚟香港做呢、這个做呢个咩啦，呢、這个呢、這个总督啦，港督啦，系咪 啊？但系你做完港督做牛津校长喎、 啊，系啊，边个话即系选输咗唔可以嚟做官嘅啫？ 但系问题呢、這 个咁样问啊嘛，大佬， 即系但呢个系偷换概念嚟噶嘛？你 首先你阿蔡若莲系唔系彭定康先？屌， 唔系我假设佢系啦，退一万步去讲，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就系话李蔡若莲选喺教育界呢一个地方选输咗，然后系政府委任翻佢系管理教育范畴嘅嘢啊嘛。你彭定康当年系咩？即系佢喺 Buff 嗰度输咗，咁然后阿 Tony Blair 掉咗佢过去，即系万里远嘅香港嗰度管理啊嘛，两样嘢嚟嘅呢个完全系。 唔系同埋即系你见到咧嗱，咁嗰个所谓开战论啦，系嘛？呢一个林郑嘅开战论，喂唔 Q 明系嘛？喂，点解我搞个副局长？喂，好似你要搞到我同呢个教育界开战咁啫？喂，你唔好即系叫做系本末倒置啊！ 倒果为因。 喂，本身 喺七月头嘅时候，人哋搞个签名系有一千人嘅时候，你话人哋人少啊嘛，咁咪多俾你睇咯，唔系咁咪累积到二万几咯，咁你而家人多啦。喂，你又唔话人哋人多啦， 又唔算数。 你而家就话，唉，唔明点解会变咗开战啊？唉，唔好烦我，唉。 但系点解佢唔 keep 住话，仍然话人少咧？喂，即系七百万人里边得两万人， 你都可以咁讲嘅。你用周融逻辑咯，系咪都得噶？咁、但系点解你而家就系歪烂块面发烂渣啊嘛？同埋即系讲真啦，如果你话开战咧，其实你睇下佢自己成个班底里边咧，佢唔系净止呢个教育局同香港人开战嘅。首先我哋如果你话即係零一啦，即係讲返零一啦，其实佢都做个统计啦。其实如果你话做讲一个即係败选者联盟啊，除咗阿蔡若莲之外呢， 四个好似 有四个㗎，即係包埋蔡若莲有四个囉。咁就一个呢就係、是、叫做係即係你徐海伟都唔讲啦，徐海伟冇选嘅，佢之前都系咩嘅。 徐英伟。 徐英伟冇选，係啦。咁嗰个就係、是、佢有两个自由党啦。自由党都系选嗰、那个呢、這个区议会选举选唔掂咧，先走嚟做嘅。一个叫傅全夫，咁啊做运房局嘅正座；一个叫陈浩廉，就做呢个财富局嘅正座。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廿八岁啫，廿八岁叫张万利，都几靓女下噶，就做创科局嘅正座。但系好笑嘅，佢做创科局咧，佢完全系冇创科 background 嘅，系嘛？佢 仲未辞职噶。 系啊，喂，你起码喂你个 行做紧 啊？地产商， 地产商。佢喂，你嗰个咩啊？你个局长啊？你起码话见过 Steve Jobs 啊？系嘛？喂，你连 Steve Jobs 都未见过，你唔好讲 Steve Jobs。 唔系咁，你可唔可以俾佢嘅男朋友系 IT 人啫？ 咁、男朋友，喂，你咁都得噶？原来系 咁喺床上嗰个。 喂，可以噶嘛？创科啊嘛，你要解决 创、真系 唔系咁，唔系呢个我都系做创科局噶，因为我就系揸住个手机都系创科局。 得噶，我都得噶。 唔系啦，所以唔系咁冇啊呢啲。 因为呢啲全部都系选输咗，而你选输咗，喂，点解你偏偏就系收容晒呢啲咁嘅人？最大镬嗰个其实就系保安局， 系嘛？ 保安局咧系今年系破晒纪录啊！ 是 叫三个都是，即是你说这个局长又好啦， 是 这一个正座都是来自警队的。 镜啊， 不明你先得的。 不是一个状况是特是告诉你现在整个警队共产党已经搞定了。你想回转头以往的保安局是哪个走出来的，我全部都是入境的嘛，为什么全部都是入境啫？喂，那班人97之前已经搞定了，你看叶刘那个 怎样。阿龙，我反而我调翻转头讲，我觉得佢系搞掂咗保安局多啲，因为咧嗱，点解即系佢唔揾呢一个警队嗱？其实系一个势力平衡嚟嘅嗱，即系你警队本身喺纪律部队嚟讲，个权力系最大，而你嗰个人工亦都最高，系咪个待遇最好？咁喂，你既然你嗰个待遇咁好嘅时候，你系咪已经平衡下，即系俾保安局嘅人喂可以上下咁样样啊？ 即系俾入境嘅 系啦系啦，入境嘅人可以上下咁样样。喂，咁但系你而家。呢種平衡呢就完全冇晒啦。喂，我而家係清一色任用晒警隊。喂，但係警隊呢幾年嚟，喂嗰、那個墮落係前所未有地快㗎喎。喂，你就係早幾日啦，喂大佬，喂嗰個大陸妹嗰個事業線你都服你都唔放過嘅。你有冇搞錯？你仲分兩個唔同嘅角度真係影。仲要擺上網仔去 share 啊？唔 係，你想點咧？ 唔係呢兩張影得比較好嘅啫， 係嘛？ 即係影得 可能影咗好多嘅， 冇攞出嚟嘅啦，應該佢篩選過嘅 ，OK。 哦，篩選過，哇，係喎，可能係喎， 手震嗰啲 係 嘛？ 但係而家其實悲哀嘅喎，如果我講就係我悲哀嘅，點解咧？喂，考警隊人不停去增加嘅， 係啊， 招募人數不停咁去退考。 唔係啊，你淨係拍呢條片啊！你已經同全港嘅港女為敵啦，開戰啦，係嘛？你睇下你訪問嗰啲，喂。你真係㗎，個個你無喂不分老少都話好驚㗎，甚至乎佢自己嘅樣子你見到唔係好掂㗎，因為有肥婆嘅性，喂佢哋都話好驚㗎，即係清一色㗎，嗰、那個恐慌係喂全港性㗎，嗰、那個係你唔係同港女開戰呀，係咪先？喂你真係黐線，喂呢個我覺得真係你大家低估，同埋就係你唔淨止呢樣嘢啦。喂有乜我哋早幾日即係橫看金英都講過啦，喂嗰條友真係暴失嗰個金撈係咪廿幾萬金撈，喂你都走去偷龙转凤嘅，喂！你嗰个叫做系纪律嗰个沦丧啊， 咁咪所以好多人去做警察而家， 啊，因为可以有得分啊嘛， 唔系好似公安咁低咗好多啊， 好似金公安 骑喺人民头上啊！我最记得咧，我细僆仔嘅时候咧，坐我的士司机嘅，咁啊佢话倾偈，佢话喂，我系退休警察嚟嘅，佢话你哋唔使咁开心，我嗰时九几年噶啦，嗰、啊、几年啊，我哋做翻警察噶啦，一共共产党嚟，我就骑翻人民头上噶啦， 系、 啊、我终于啦，而家终于我到五廿岁，而家我见到啦。 其实呢啲 mentality 咁似即系蔡若莲走上嚟之后，其实佢侧边嗰班老咗咧，全部系讲紧喂，成个教育政策系要拨乱反正，一模一样嘅啫、 嗯。 即系当大家觉得喂九七之前或者十年前失势，跟住而家系时候要落，要喺边度跌低就要喺边度爬翻起身咁嘅样嘅。 同埋即系你而家嘅情况咧，就话俾我听嗱，你警队就真系喂，你系你系奖励。你係獎勵交唔到功課嘅人啊，大佬！喂，你個民望長期包尾，哇！即係幾大鑊啊！即係你嗱，你早排佢話即係嗰個警監局啦，即係警監會咁樣，喂，警監會其實你嗰個都大鑊，因為佢話原來七成僆仔咧，即係七成後生啊，一廿零至三十歲嘅人咧，都係唔認同呢個警監會做嘅嘢。 唔係，金英咪講過咯， 咁 但係 男士好贊同啊嘛，係咪？ 係咯， 啊，即係呢個冇辦法。咁但係即係咁講，喂。你究竟你而家香港，你话嗰个用人制度，你有冇嗰个 meritocracy 咧？ 嗯， 即系嗰个所谓用人为才啊！即系英国佬佢自己创制嗰套，即系叫做用人标准 meritocracy 用人为才嗰种哲学、嗰种理念，仲喺唔喺度咧？而家冇晒啦嘛！而家真系用人为雄啊嘛，多过用人为即系多过用人为尊啊嘛， 所以好大镬噶、 啊。 所以谂唔系你夜晚得闲谂下呢啲问题咧，就好大镬。发觉香港真系好大镬嘅，真系喂佢企喺啲人民头上嗰啲人，喂佢点解会坐喺呢个位咧？喂大佬，原来佢唔系受欢迎， 嗯， 下头有人反对佢，佢 因为佢卖屎忽， 佢都咪有人反对佢都可以照坐喺呢个位。 啊、 喂，好似你哋讲紧嗰几个选输咗几个，咁点解都要拣入去做正座啫？ 系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嚟，话俾你听，就是、政治上面忠诚 卖紧边啲人 嘅，系啊， 可能边啲人举荐佢，佢做紧都唔系呢件事嘅，跟住佢都可以坐喺嗰个位度，就咁、是、简单。 啊、 OK。 唔係，即係你，唉，你好似有啲咩嗰啲乜 Q 嘢，係咪阿馮偉光嗰啲，佢搞咩港人港地嗰啲咩啊？仲喺度講喎，屌，即係你阿葉劍源，你算啫，係嘛？你話人哋選輸咗先至走去做局長，喂，講真啊！我就算唔係選輸咗啊，我相信葉劍源你選贏咗都，人哋叫你去做局長，你都唔會去做啦。喂！你而家見到，喂你更憎呢個民主黨都好，佢起碼佢立下標準，就係話，如果你想走去做局長，你起碼一定要退黨，係嘛？喂，呢個係標準，你個 benchmark 嚟嘅。喂，你見到，喂你嗰啲咩自己退咗黨，跟住仲話自己民主派嗰啲咩湯家華啲咩鳩毛頭，喂有冇人認佢民主黨啊？ 喂有冇人認佢民主派？ 啊有冇人認佢民主派啊？ 佢自己認咯。 喂，即係撲腳臭雞，佢而家講乜嘢咧？即係佢而家講 DQ 啊嘛，話劉小麗啊嘛。话佢喂，你而家你再补选，你好大可能选唔翻噶，因为你都过唔到呢个确认书嗰关啊。 喂，但系你又谂翻转头，当年有廿即系最少有28个候选人，佢哋系唔签都冇问题噶。 系啊， 即系亦既然你有咁嘅先例嘅，其实汤家骅呢啲咁嘅说话根本就唔成立噶嘛，好、啊、容易反驳嘅啫。即系个问题系在于，即系呢一个人。你為咗找，其實係睇到成個政府係咩咧？係為咗找單，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樣走去做嘢嘅。 嗯， 即係 而你見到湯家驊嗰種醜陋咧，係在於一個即係過底嘅人，一個反骨仔啊。往往佢講嘅做嘅嘢咧，係比起一個出身於民建聯嘅人咧，係做得更戰更盡嘅，因為佢係要買取到中央嘅信任。系嘛？喂，即系讲真，等于刘光华啲嘛？喂，佢讲嘅嘢，喂，佢系战过同埋尽过好多本身系出身于即系喂你红色背景嘅人嘅，真系 咪唔使讲嘛？有啲人 系啊， 有啲人喂，我想同你讲啫，我本身有人信我，使乜讲咁多嘢啫、 啊？ 所以汤家骅就喺行政会议咧，啲可能佢而家讲嘅嘢，即系行政会议都系讲呢啲噶啦。 嗯， 系成员嚟噶嘛？佢可能都照讲呢对白。 啊！ 所以香港悲哀啊！所以呢啲节目真系， 唉， 越做越辛苦啊！ 好，咁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再讲其他嘢啦。 OK， 28分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